各位，上次讲到世上一家未知一家事，其实担惊受怕的人好多。古有良言，刻薄成家，礼无苟享。而家好多大人物面临失势，在狗急之下要跳墙。二王子救命之人乌天勇更加夜不能眠，在度运筹帷幄，一切是为了争夺权和利益而在度拉帮结派，组织第三势力，在军警政内穿梭，话俾好多将要失势重要人士知，两位王子唔止未死，佢哋兄弟二人而家居住喺最安全嘅地方，已经对好多位人士封官许愿啦。嗱，有日木头山上木香寺嚟咗一顶小轿，有位商家人士攞轿行入木香寺度烧香，又赚咗啲香油钱。然之后呢，就行出嗰个终年萧条冷落嘅千年古刹，去山上山下各处睇样好似秋游咁。忽然听见两声同叫，南无阿弥陀佛。有心到此拜佛嘅朝廷政客大官乌天勇立即四边望过，确信冇人见到啦，神情装作冇事咁。 乌老师，我哋兄弟日夜想念，望你到嚟。 停咗脚嘅高参立即将王子当日嚟王府后嘅深夜有人判死进入王府开枪，将两个副官当作两个王子嘅事一一讲返出嚟。哇，两个王子听咗吓到几乎晕低。乌高参睇下天色就讲啦，两位少帅请放心，下官老臣就会同一班忠义仁勇之士结成联盟，决唔承认而家嘅杀父夺国嫁祸于人嘅坏人做国王总都督嘅。两个王子听咗又惊又喜，大官老臣讲到呢处，在身上攞出厚沙子一卷，打开递俾两个王子睇下，原来是好多人的名单，而家是呈请王子签名，一旦将而家的国王废咗，咁呢一批人呢就要当上余下各级军政警及各类官员不等。两个王子就即时明白啦，手拎嘅封官花名册。乌高参递上御笔，王子就好似快刀斩乱麻咁，话咁快，快快手手就签咗未来国王个名落去。大批封官手续办完啦，乌天勇就急急收埋喺身上，指住天发誓要效忠少帅。请少帅放心，而家系一山上有一山高，山高来里藏利刀。阴阳谋事多变化，国王总督当日到。咁诗词嘅大意就系、是、最重要呢，靠谋事肚内藏有更多有用嘅利刀，先用利刀斩利刀，睇下斩崩边个把刀。咁接住下一步呢，系利刀出政权，再变成另一把最最最锋利嘅刀，再去斩该斩嘅刀。利刀还利刀，谋士军师的智慧本事是最锋利最高明的好刀今天到来自命利刀中更厉害的刀乌天勇，他明白自己日夜不惜搜索夫场施展计谋，就是由于现在是转朝换代，东方大国已经进入从未有个大动荡时期，人心最不稳定的时刻是时势做英雄的大机会到来。一旦做了英雄之后，立即就可以任意做时势了嘛。好了，乌天勇拜别了两位王子落山的事就暂且不讲住。在当晚朝廷呢就落了紧急命令，说三级大员的军警政及情报有关要害部门的头目要到国会集中开会。而家啲大官都明白，会一定係由新国王嚟压阵嘅。 大堆高官人士个个都深知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日子到各派实会开展争夺战，拉山头就逐步升级。唉，想到咁，人人就不由得患得患失，十分彷徨呢。两日时光话到就到咯，呢日太阳冇露面，成咗阴暗嘅早晨。离首都国会好远之地，四围早已布满荷枪实弹嘅军人，守卫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沉闷嘅礼炮响过之后，若冇半刻钟，国会内就奏起雄壮嘅军乐。军乐团人数呢有80人咁多，再加埋嗰位高大肥齐全嘅乐团指挥官，共81人。军乐团高大肥指挥官两只肥手加埋一支又细精干嘅指挥棒，急速变化，上中下快速画出长短不一嘅节拍。两只眼呢好似电光咁，厉害盯住每一位吹拉打弹拍嘅音乐家，要睇清楚大合奏每个人嘅表演系咪真正到位。经验丰富嘅高大肥指挥官实行用眼神嚟闹人或者赞人，边个都冇办法作假同捣乱嘅，令到巨大军乐团最有效演奏出排山倒海又再变成天翻地覆嘅乐曲，令人听咗啊，有人会心雄气壮与山河比高低，有人就感到惊慌无比，好似无路可走，有人就想捐入泥土里面最深层嚟躲避。呢阵时乐曲响如大地震，两耳可以清楚听得出每个人嘅乐器声，定位大细嘅高大肥指挥官，佢突然单手向天一指，立即乜嘢声音都消失，瞬间成咗蚊虫飞过都可以听得闻，静嘤嘤。喺呢度就座个贵客，甚至有人会知道耳边飞过个蚊枝系公定系乸，但系不动声色，表面绝唔显出本事嘅人有几多呢？此时此地，有唔少人喺度暗暗感到，只有自己先至听得闻嘅一句话：政治舞台内有断头台啊！只系睇下边个上去嘅啫。而家冇响声，高大肥带住军乐团共81人，急急就落台退出啦。而家最大官场要真正开会咯，皆因人数唔会太多，事情又太重要，故此立即改变，坐张特大嘅圆台喺正中间嘅中间。咁样嘅设置呢，是远离外边，四围好远，好处是冇人可以偷听得到。今日重要嘅时刻越嚟越深入，等嚟嘅事情是重中之重，权力最大嘅军政领袖把持住会议，呢位身材高大嘅第一副总司令眼光向四面轻轻一扫，点下头，睇样似笑，实质微笑。咁嘅动作可以话向你哋征求，我哋而家开会嚟得唔得啊？但另有一种解说系，我系通知你哋，命令你哋，话俾你哋知，而家系正式开会，你哋阁下要自尊自重自爱。此时此地，大圆台人数唔多，咁先至显得更加重要。咁到底有几重要呢？是把握住东方大国所有人的命运，就在这里了。第一副总司令、第一副总督简单使用不算快不算慢的眼光，加上嘴道已经露出半隻牙，面皮向两边上收，旋转到边度，边度即刻有大文官或者大武将挺身直腰，成了半个起立样，又好似做出敬礼还礼。日日已经睇清楚，人人都知道自己必须是一位非常懂得尊重自己嘅人。嗱，若要问尊重意志又从何谈起呢？何物叫尊重？为何要尊重呢？仲有重者为何物？讲落亦唔算话长，好简单下嘅啫。古往今来， 亦即系话世人只系尊敬重者而唔尊敬轻者。同样就不难明白啦，皆因轻者如无物，重呢就唔同啦。同样系人，个头粗壮高大，同弱矮小比较呢，成咗弱同强之分。弱小又几时担扬强大嘅？嗱，又有咁讲嘅。世上弱者喺强者面前系永远有罪，强大一定系重，弱小一定系轻。智慧能力呢，又一样系有力在上，无力啊在下嘅。千百年嚟，早就成咗习惯。点解包罗万有嘅总系尊敬富贵，有好多金钱先算得富贵？听讲金钱呢样嘢呢，总系匿埋喺冇人知道嘅地方，想得啲金钱有如登天咁难。点样先要揾到金钱呢？真正有咗金钱，先有富贵可言呢？富贵呢样嘢系命注定，唔可以强求。世间鄙视贫穷由来已久，贫困之人虽然未犯法啦，亦会无缘无故得到太多惩罚，好似有大罪咁。贫贱虽未犯众怒，但会犯众厌啊。富贵就犯众憎。总之世间好多陋习，世人就一味向重尊敬，越重越要尊敬。陋习包括见高拜，见低踩。如此做错，理由是得到好处，皆因损人得肥，亦因为脚踩众人，抬高自己。世上都有见高唔拜，见低唔踩。嗱，而家国会内重量级人物呢，已经集中埋一处，呢度早就分出级别啦，就系要按习惯、按重量级别大细而定啊。位尊即系重量大啦，大就系大，系大人，其讲话口音呢，当然系与众不同啦。其习惯呢，如春夏秋冬四季轮换，冬天厚，夏天薄，无需大惊小怪。最后决定重就是尊敬，越重越要尊敬。怪人之今日国会人人都对有权把持会议的这个人服帖呢，皆因阁下官位是最大最重的嘛，所以人人都向第一副总司令作最尊最敬。不过一山还有一山高，国会到突然有人敲响我的闪闪生光，用黄金铸造的金钟，当当当，当敲到第九下嗰阵，大概就等于九五之尊。大圆台所有大官十声全体起立，紧急向前敬礼。定眼睇，来者系一位身材高削，年纪只有二十零岁。皆因大国王死得快啊，今日个紧张忙碌时刻，要迎来一国之王进入此地。新来的新国王好快就停低脚步，纵如泰山咁企喺首席中嘅首位。呢位就是新任总司令、总都督、最新最高元首一国之王。新国王而家半客气咁摆下手示意众官坐低，呢种姿势啊，好似云归天国嘅老国王个样。大官领班就带头叫啦，谢总都督，谢谢总司令。然之后全体大官再向早就坐落嘅国王又一次敬咗礼，咁先至坐低。众大官拜见新国王，承认新国王仪式就暂告一段啦。嗱，国会讲嘅话呢，历嚟最重要，讲话力求唔好太多，越精炼越合适。会议厅里头宁静非常，第一副总司令继续开讲第一段话，因为严肃之故变成面色铁青，再加咬牙样，开口嗰把声唔大又唔细，一听就知道系惯于向人哋训话嘅大官嚟。首届东方大国最高决策会议开始，请全体起立，共同先向久经沙场，扩大边疆， 功德无量，至高无上，举世无双，人人敬仰，智慧最强，全国家长敬礼敬礼敬礼再敬礼，永远敬礼。五次向住前方，对准二顾老国王，全身着着大元帅礼服俏像敬礼之后，身为领班的第一副总司令继续带着众人念出首相既是悼词又是讲话稿。有人明白讲稿十分精炼的同时，说话要不失时机，只要面对付二十几座山头的各方势力，相信除了国王之外所有人都未敢分心，集中两只耳仔静听贵音是几咁重要啊！皆因是发出最高号令啊！各位政府军首长，下官受总督督总司令委托作报告如下。众所周知，天不得之时会日月无光，地不得时乃草木不生，人不得时其悲痛程度莫过于失去人间大路人。东方国父魂归天国，东方大国痛失国父，乃人类最大悲哀。国父去世十分离奇之事有目共睹，追查黑手乃全东方国第一要务，缉拿两名失踪的为首皇室要员乃第一要务。国事第一，有国先有家，先国后家不得先家后国。现时战火已停，两大国已和平，有人提出和平得太早等于对东方大国不够公平，更有人指出我们战争得胜不该和平。最后四个字不该和平讲得零舍慢，第一副总司令讲话到到医术就停了坐低。战争得胜不该和平两句话太突然太刺激了，好多在场的大官要纷纷开口讲话。大圆台会议中一人就即刻举手讲话，尊敬的总司令、总督督、第一副总司令、第一副总督督，下官啱先听到各自第一号通令，感到无限欣慰又激动，本人最赞成两个要务的决定，除了追查黑手之外，对于签订和平太早确实属放过好机会又放过凶恶敌人，以上两件过错的大事下官感到无限痛心，应尽快追查早日缉拿祸国之人。本官讲话完毕。本来宁静的最高会议现在突然不平静，讲话人刚刚坐落又忽然同时有三个大官一齐举手要做紧急的演讲，这么为难的时候又突然有两位大官一齐客气拱手作礼请另一位讲先，咁另一位大官立即还礼就表示感恩之后起身先清一下喉咙。各自第一号文讲，尊敬的先王魂归天国太离奇，追查凶手是第一要务，这种事十分离奇，下官认为不止离奇况且极其复杂，要怎办呢？照下官睇十分难办，我哋眼前处境大多数人唔同心，同床异梦因占大多数，喺度互相拆台，所以难办。讲完就坐落啦。咁接住有位大官开口讲喎，处置国事当然係难事啦，如果冇难事我哋就无所事啦嘛。讲完就冇下文啦。咁另一位大官就起身讲喎，关于追查两位各级王朝成员，下官几日前呢已经知道一啲风向㗎啦，我即刻下令封锁一个地区，不过好无奈啊， 两个地方的大军区居然不听我的命令，而家两人下落啊更难找啦。讲完就坐低，另一位大官就起身讲啦：我哋东方五军联合喺总司令部直接关照之下，未够十年，短短时间胜利多多。不过可惜得很，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哋只系占得可怜嘅半碗米饭。就有人喺度唔停咁大力鼓吹，战火太可怕，快啲签订和平。哼，用咁样嘅办法，自明系爱国爱民众嘅军人，实际系怕打仗。既然唔想打仗啦，咁就早啲翻乡下执牛屎耕田啦。嗱，正是和平做人，战争鬼，五军功劳难代替，一仗功成身先退，无名英雄急回归。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